那可以了吗？ 好，各位同学啊，那原则上今天就是我们这个课的最后一堂课了。那么当然我这个课啊，一开始呢说起来就是那个时候的庄子班的同学随随便便撸我两声，我就说好啊，就开啊，就开了。所以呢一开始我是真的没有设定什么期望值啊、哦。那可是呢等到这个课真的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我以一个教书匠的角度啊，心里头有一点贪心啊，就希望各位五年八年之后都是一代经方大师了。所以呢就变成有一些原来呢我根本没有打算推荐的书哦，我今天又抱过来，会觉得说这本书大家同学如果用功不懈的话，第三年可以读啊、哦。然后这本如果同学够用功的话，可能第八年可以读。这样子的这个想法会有点忍不住冒上来啊、哦。当然，我也知道这个人对别人不能要求太多、哦，这个只是自己随便说说，所以同学也就姑妄听之啊、哦。所以这最后一堂课的推荐书单呢，我是想说。大陆那边的教材啊，比如说《伤寒论》的教材，我通常是以教科书来讲的话，我是最喜欢郝万山教授跟刘度洲教授的讲稿嘛。那《金匮要略》的教材，我上次也讲，我最喜欢的是四川的张嘉礼教授的讲稿。那但是呢，这个如果你要说是当年的这个北京的这个中医教学《伤寒论》。应该跟刘度洲老教授啊，这个中分天下的，还有一个胡锡树教授才对。那么，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流派是这样子啊，就是刘度洲教授呢，在讲这些方剂的时候啊，比较会这个讨论到这个病人的病机如何，就是这个人可能是肝气不舒畅啊，或者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呢就可以以这个病机如何，然后把这个经方推扩到另外一个角度去应用。就比如说张仲景的柴胡汤类的方子都是治少阳病，对不对？但是刘度洲教授就以这个理论呢发明了很多用来调理肝脏病的方子，对不对？那其实张仲景的这个少阳篇事实上不是直接指向我们这个肝的啊，也是指向少阳系统的。那这是以病机讨论。那胡锡树教授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那个也比较是专心的，就是说看主症在开药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像这一本啊，大陆他们收集起来的胡锡树的医案啊，其实看起来我觉得同学说不定这个课，我们这个课到这个阶段，同学看这个医案说不定会觉得很过瘾，因为每一个医案都非常铿锵有力、哦、好像钉子钉在木板上那种感觉，就是这个针这个针这个，然后就随着这个汤开下去，然后就好了。那个药都不加减一味，你知道，就是完全伤寒论原方就这样打下去就对了。就是你会让人觉得说，哎呀，这种硬功夫的出手啊，仿佛在看武侠片里面那种拳拳到肉的打法啊，会有一种快感的。所以我就觉得胡锡树教授的医案集呢。最好也能有一两本。那至于他的上课稿，虽然市面上都买得到，我老实说，我觉得，哎呦，看胡锡树教授的上课稿啊，除非他顺便讲到一点，说什么情况下怎么开药的那种临床技术，不然的话，那个上课稿跟读原文没有差很多哎、欸。对，因为他不太多做解释嘛，就随症开药嘛。那原文你们自己也会读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医案，胡锡树的医案是很好看的啊。以现在各位的功夫来讲的话，说不定看起来会觉得有快感啊。那至于说我们今天的课呢，我教了一下那个，今天如果教了这个《吐血创痈篇》呢，我这个课就算是收摊了啊。这个，这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我是这样说，就比如说里面的风暑湿燥寒火这个六气篇啊，我觉得同学是可以自习的。然后呢，温病篇呢、哦，因为是太后出土的篇章，所以那些方子没有人临床用过，所以理论上是对的， 就是它因为温病这个病就好像是病毒在帮细菌护航，就是这个人在感冒的症状里面同时有很多细菌感染的并发症状，就叫温病嘛。那这样的它的药理上来讲，我觉得以理论上来讲是看得过去的，可是因为临床这样用的还是偏少，所以我不敢教啊，因为我想就是说再等个15年的哈，大家这些方子再用一用，再用熟一点才能教。那至于呢，这本《伤寒杂病论》前面的那个平脉变脉法啊，我是觉得同学如果喜欢学把脉的话呢，可以揣摩看看。就是古时候当然说把扶阳脉是把脚背上啊，那把少阴脉又不知道把哪里，不过你就扶阳脉就当做我们脾胃脉好了，那少阴脉就当做肾脉好了，就大概这样子带到我们现在的脉法。所以不要要求对得很齐，那你有事没事如果看到它里面讲脉平脉变脉篇讲的话东西呢，你可以就是遇到人把他的脉，你可以练一练练一练，那练久了的话我想还是会有一点心得。那平脉变脉篇呢，我个人是根本不敢讲，因为是这样子，这个因为在大陆那边哈，刘度宗教授他教伤寒论教了很多年，他都教到30年左右的时候他才开课讲平脉变脉篇。那我就觉得说我现在讲未免太骄傲了哦，就是还没有到那个功力了，讲起来会让人觉得我在硬撑什么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块就先搁着吧啊，大家慢慢揣摩就总是会有收获的。但是我觉得像是伤寒论里面很精彩的呢，其实不是六经脉法，因为六经脉法非常单纯，对不对？太阳扶阳明红华少阳弦，这就是这样子，是不是？所以六经脉法没有什么把脉的这个发挥空间的。但是杂病脉法呢，其实是很有一些临床价值的。那我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很用力的在跟同学强调这件事，但是就比如说我前几天啊，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呢带他妈妈来找我看他的手麻，他说他手发麻，那我一把他的这个三步的脉呢，哎，就是照着杂病里头那个雪碧写的寸口关上为池中小井，就是这个人他是气虚所以气血不流通的这种脉，所以他手麻，就是杂病脉法还是有它相当重要的地方啊。所以他讲说糖尿病会是什么样的脉啊，什么痛风会是什么样的脉啊，其实这些都是临床上是可以观察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是同学可以把握的啊，因为有方可以开的你们也会拔起来比较有快感嘛，对不对？前面平脉变脉变一大堆，然后你就一个方都没有，你在想这要干嘛，是不是？就是说心里头可能比较觉得空虚一点啊，所以有些东西我就觉得可以留给同学慢慢的揣摩就好了。那还有呢，这个一些这个老医生的个人专门著作啊，我想还是要鼓起勇气跟大家推荐三个人。一个是大陆那边已经过世，应该可能已经过世了还是还活着，就是江尔逊老医师的这个书。因为江尔逊老医师的书啊，有几个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他有提到所谓的假柴胡症，就是其实是有点偏食早汤的那个痰饮，就是热摩积水的，但是很多人会把它判断成柴胡症。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学经方的人要会，不能把假柴胡症当成柴胡症医。然后另外就是江尔逊老医师呢很擅长，就是我们在讲厥阴篇的时候不是讲到说厥阴啊厥热胜腹，我那时候抄黑板腹字还写错了啊，这伤寒论里头这个腹是这个光复大陆的腹啊，就是不是那个比赛胜腹的腹啊，那个就厥热胜腹中见少阳，对不对？那江尔逊呢，他我觉得他在使用少阳药的那个功夫上有一个地方强过其他的医生，就是他知道怎么样用少阳去开启厥阴，就是他把握住所谓的中见少阳的理论，就是这个厥阴病如果在厥阴那边觉得太黑了的话，我就整个掉到少阳去打哦，那 这几个点我觉得是蛮厉害的，因为厥阴篇搞得好的人其实非常的少，所以这种技术面的东西，我觉得一套书里头能够有几个点哦，很值得学习，就值得买了，因为大陆书真的不贵，对不对？那人家就是他行医不知道几十年的这种江湖一点秘诀，你才花个一两百块就买到了，我都不觉得贵，而且。中医书是这样，大陆的中医书哦，很容易绝版，对不对？所以就有就赶快先买了。现在看不懂没关系，就先放了吧，对不对？就是我们学中医的人，他会变成买书狂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觉得现在不买就绝版了，之后要找又很累，啊，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江尔逊的书呢，是这几个点上是特别值得学一学的。然后呢，大陆这边的这个陈朝祖老教授啊，跟台湾的马光雅老教授呢，陈朝祖现在还在不在？应该还在吧。马光雅是已经过世了啊，就是在等病人来看诊的时候，就静静的就头一低就走啊，就非常了不起的死法。那我觉得陈朝祖跟马光雅呢，都是我心目中啊，在某一个向度来讲，他们是我的偶像人物。就是我很少有遇到一个医家哈，能够开药如此阔达自在，就是他一出手，你根本想不到他是要开哪一个经方或者实方，反正他觉得开的对的就对了。那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纯粹学经方的人哦，很容易那个套路会老掉，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是差不多这样的系统就葛根汤，这样子就差不多柴胡汤，知道？就是很容易套路老掉，可是居然有。这两个也不知道，我应该说是奇才还是怪胎啊？就是见过没有试过的方呢，都不会予以忽视，都会觉得有机会要用用看。所以那个用方的范围之广啊，那个挥洒自在实在是很恐怖。那当然，陈朝祖也是，如果以经方的世界来讲的话，也是非常有名的厥阴少阳专家啊。他对少阳的这个整个的理解是。我觉得同学看他的医案开始会有点挫败，因为你看他的医案，你会有一种感觉说，好像我学不来。可是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啊，但是因为你至少要从他的医案里面知道说，原来还有这种做法存在。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不要觉得说我学到了、吃到了东西才是我的啊，就是。有的时候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什么为学日增为道日损啊，有的时候看这种书是为了要打松我们觉得的套路，对不对？就是你学了经方可能觉得说哦大家就是这样开的，然后遇到不是这样的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看到有人原来还可以这样旁边划出一刀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我的心胸太狭窄了啊，那能够打松我们的套路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学他的路数呢，你慢一点再学也没有关系，但是先看着用来撑大我们的胸襟也是不错的啊。所以我就觉得陈朝祖的医案呢是值得有一本的。那马光雅的那个台湾出版的医案集跟大陆出版的医案集我都觉得很好看。那但是呢，当年啊几年前有一次，我记得好像是台中的那个皮沙士先生啊跟我推荐马光雅的书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马光雅的医术啊，他的学生没办法学。”那我看马光雅的书啊，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马光雅开药的那个开对的那个点啊，与其说是技术面的东西，不如说是在靠心力。就是说怎么会千个方万个方里面他就会选到那个方呢？这实在是很玄的一件事情。像那个一般的所谓的经方大师啊，就是大陆的一些经方教授或者美国的什么尼海夏院长这种所谓的经方大师，他们开药我觉得我看得到的叫技术，就是好像我们修水管一样，这个螺丝钉就是要这样扭，那个是我看得到，就是你技术面可以解决的。可是马光雅的书我常会看到很多他开药的点，我会觉得这个不是技术面可以解决的， 就是他怎么会这样看？哦，这个人哦，他身上长了一坨好像癌细胞的东西。然后马光华就把他打败，就说：“哦，这个人很阴虚，再开点六味地黄丸就吃好了。”我从来都没有听过六味地黄丸可以吃好癌症的，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心理的境界，所以就让人觉得很为难啊。可是呢，在为难处也有不为难处，就是马光华他的那个关于人的各种类型的肚子痛的分类，他做得非常好。各种的妇女病的分类他做得非常好，然后呢，各种肝病的治疗、肾脏病的治疗，他的这个技术面的东西都非常的扎实，这都是可以学的。那至于他偶尔遇到一个很怪的病人，哦，这个中风我开什么风饮汤，哦，那个癌症我开了七破万病元，那这个没办法，这个真的是千方万方怎么会猫到这个方的，哦，这个就不知道了。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是还是值得学习一下啊，就看的还是很过瘾的了啊，至少知道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心力能够走到那一步了啊，可能现在还不行，那也不要太挫折啊，有个目标总比没有目标要让人安心一点啊。那这个另外呢，我觉得像是父亲组的方书总是要有一本嘛，对不对？父亲组男女科合编之类的很多版本，你随便总要有一本，因为有的时候随手来开的药还是父亲组的好用，尤其是妇科的药，张仲景的药你觉得太猛的时候，父亲组的方书好用。那你说父亲组资料比较完整的版本当然是清朝的陈士铎医学全书了，可是呢，陈士铎医学全书啊，就是因为太完整了，你进去就迷路了，就你会觉得哦，这个人他有一点心慌心乱，然后你就会觉得他说的十八则好像都很像哎，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会觉得有一种乱，就当然要仔细分辨还是可以，比如说陈士铎他教牙齿痛就教了六路，那我觉得六路都是有道理的，那但是你就是要很花心思去分辨才能够使用。那父亲组的话就比较简单，就是比较要紧好用的方比较嗲出来了，所以就我觉得父亲组医书有一本是不错。那这个因为父亲组，我为什么要说什么父亲组陈士铎资料，是因为陈士铎的医书他是说他有一天在茶楼喝酒啊，然后有几个陌生人来跟他搭讪，然后那陌生人就自称是什么，我其实是神仙来的啊，我是张仲景，我是什么齐伯天师，我是什么华佗什么的啊，就是这种有的没的，然后就说所以我们要把秘密的这个古就是仙人的世界的医学交给你，然后就给了他一大堆资料让他去出书。那父亲主呢，他的资料跟陈士铎的资料是同一个来源，那父亲主也在他的著作里面屡屡有讲到山德异人之传，就是父亲主叫富山嘛，也是说遇到一些奇怪的人教他的东西。那因为中医从经方派慢慢转到这个十方派啊，其实有一些套路已经在十方派里面慢慢定型了，可是这个所谓的父亲主陈士铎资料啊，会能够完全跳出十方的套路啊，造成这个十方里面完全一个新的境界，就是完全是不同的设计感在开药的。那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其实都有一点想相信他们真的是遇到神仙们，就不然的话就是江湖上面有什么秘密门派哦，什么1000年才开门一次的这种门派哦，就什么出来一两个人然后教会一两个人这样子，不然的话那个医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是跟整个中医的历史是有那种断层落差的，就好像什么物种在进化的过程忽然多出现了一种生物，好像是外星来的，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是有一点啊。那所以我觉得父亲读医书当然要有一点啊。那还有就是啊，我这次在给你们上课的时候，我抄在黑板上面一些补充方啊，我发现我的补充方常常是抄自这两本书，所以就干脆把源头告诉你啊。这本书呢是那个保留了那个敦煌府行诀的那个张大昌先生的弟子写的一本书。那这个人呢，他是拜过11位不同的老师，然后他就把他11位老师的那个秘方全部都公开出来。那如果你需要一些那种偏方，其实这本很好用， 就是虽然他每一个老师对治同一种病的偏方不见得一样，但其实都是算得上是江湖那种如汪洋牛毛文英般的偏方里面算是很强的啊，所以这个可以用啊。然后呢，那你就收集江湖上的这种验方哈、啊、的书来讲的话，清朝这个包相敖编的《验方新编》，我觉得好用，就是它里面你的用到好用的药的那个中奖率比较高。中奖率高这点很重要，因为你当然也可以到去买那个什么大陆随便那种很多出版社都有在编的那种什么民间验方集成，对不对？然后治每种病都有几百种验方，可是你那个中奖率比较低。好，所以我觉得以实用的话来实用价值来讲的话，我觉得验方新编的中奖率是比较高的，那十一师秘药的中奖率当然更高一点，而且它里面有一些经方的教学啊，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参考的。所以呢，这就是啊，我觉得在最后的最后啊，想跟同学推荐的一点延伸阅读的东西啊。哎呦，好像第四台在卖电锅，对不对？就花那么多时间浪费你们的学费，然后边推销别人的著作，这真是我在上课吗？实在是太可怕了。那这个我们呢，杂病的部分呢，有一个疟病篇。那因为现在疟疾啊，整个都不流行，所以我都不想讲了啊。那这个，那疟疾的话呢，照理说，我随便说一个大意呢，就是这样子，就是照理说我们治疟疾哈，好像是要用一些那个能够对抗疟原虫的药，对不对？那对抗疟原虫的药物呢，以实验室里面证实有效的一个就是长山嘛，对不对？那 长山的苗叫做鼠漆，是不是？那这个长山鼠漆这个植物对抗疟原虫是有效的。那另外一个实验室里头证实有效的呢，就是所谓的青蒿制剂，当然那个要新鲜的青蒿，就是用冷榨汁的，不能加热的。那新鲜的青蒿汁也是有抗疟的效果，但那个应该是晋朝这个葛洪的肘后方的一个方子吧，我想。那这个都是已经西医的研究说可以用了，那其实现在对抗疟疾的话也有西药可以用嘛啊，所以这个已经不太是中医的问题了。那可是呢，这种不是实验室里面证实啊对抗疟原虫有效的药物呢，居然可以治疟疾，那就很奇怪了，对不对？就是说以现在西医的角度就会觉得不能理解的，因为病毒这个东西啊 virus 这个东西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玄学层面的感觉，因为它会沿着六经传，对不对？所以你会觉得在能量上它好像是一个灵魂体一样的东西，可是原虫就是你真的是在显微镜底下看到一只东西在那边爬来爬去的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让人怀疑说，哎，有一些不像是有抗疟效果的药物啊，怎么会能够对疟疾有效呢？那结果呢很奇怪啊，就是像这个疟病篇有一个白虎汤加桂枝的这个白虎桂枝汤啊，哎，那真的对疟疾有效，可是呢，其中哪一个药物是有效成分啊？到今天不知道，就是有效，但是实验室里头搞不出这个有效成分。那至于说柴胡桂姜汤啊，会对疟疾有效，那个比较有实验室的观察，就是说什么我们讲柴胡汤也讲过，就是什么疟原虫的孢子啊，要寄生在红血球里面啊，才能够繁殖。那可是呢，你那个柴胡类的汤一下去啊，那个寄生了疟原虫的那个红血球就会被柴胡打破掉，那这样子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繁殖了啊，所以就能够截疟啊，这样子。那在这个治疟的事情里面呢，张仲景的书提出了有一个状况叫做疟母，就是疟啊，疟原虫逐了巢了， 好像在身体里面突出一坨东西。那这个虐母的现象呢，用今天的医学来说的话，就是所谓的肝肿大或者是脾肿大。那用的药物呢是鳖甲尖丸。那鳖甲尖丸我们这个桂林本里面的药物比较少一点，当然其实桂林本的药物啊也是很精华的啦，所以你如果是不严重的，就是你不想要，我这边把那个金匮要略本的抄上来啊。其实金匮要略本的我抄上来之后，我都觉得有一点不太确定这个药要怎么做出来了，就是要拿这个炉子里面的那个柴灰啊泡在酒里面啊，然后呢就是柴灰是一，酒是十五，然后呢再拿这个碱性的这个酒啊去把鳖甲煮得稀巴烂，然后再把这个糊啊去把这些药裹成药丸。那生源我看也是做不出来的，我想你们如果要做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差不多这些药直接做药丸，然后造下灰，你就是你知道造星土一半随便加一点什么，还有一个百草霜，那也是各种草烧成的灰，随便加一点，一丝一丝就做普通药丸就算了。我想到什么把鳖甲先融了啊，然后再这个什么再糊完，我想做不出来。但里面当然比桂林本就多一些比较厉害的药，像鼠妇是一种虫啊，不知道是有点像我们今天那个什么中丝还是纺织娘的形状的东西，但是因为它喜欢扒在老鼠身上，所以叫鼠妇。那听了你们也不想吃了，对不对？好，删掉，不要吃了。啊，那其他的药呢？我想，哎，鳖甲尖丸里头应该是有那个哦，乌扇，乌扇就是鸢尾花了，就是比菖蒲要毒一点的那个。哎，不对，对，乌扇是鸢尾，对，它不是适合干的。等一下，有人说乌扇，什么是射干，什么是鸢尾啊？我老天，我一直记得这个方里面用的是鸢尾。那这个赤霄是什么霄也不管它了，反正用火霄就好了。这种虫你如果要局没有的话，你也只好认命了，就反正没有就不要放。但是呢，我觉得鳖甲尖丸啊，稍微教一下，就是说，如果是那种肝脾肿大的患者啊，如果你比较初期的话，其实你用大黄蛰虫丸就很好，尤其是肝硬化的初期，大黄蛰虫丸就很好。那大黄蛰虫丸是比较走得透，可是鳖甲尖丸的药效来讲啊，比较能够就是让它消得快一点，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同用啊。那而且内脏肿大的话，通常牡蛎壳我觉得可以放多一点，就可以加一些牡蛎壳下去，这是对这个内脏肿大的病啊比较有效。所以呢，你说早期的肝硬化呢，初期的肝癌啦，或者是卵巢的一部分的囊肿的病，其实鳖甲尖丸都是还可以用的啊。所以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不太有机会会治到疟疾，但是呢，这个疟病篇的方子呢，那还是有就是说可能可以派得上用场的方子啊。所以就跟同学介绍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第十五卷啊，第十五卷我们就把这个淤血、吐血、鼻血、下血、疮痈病啊，这样子赶快把它讲过去就好了。虽然抄的满黑板啊，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东西要讲啊，这个课听起来不会很伤脑筋的。首先呢，它是十五篇的这个第二条啊，会讲说，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些状况来推测这个人可能会有淤血。我们中医一般的说啊，就是好像舌头如果翻过来，舌头底下都比较是偏那种深蓝色的感觉的话，可能这个人体内是比较有淤血的。所以他第一条就写病人胸闷唇微舌青口燥。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呀，通常有淤血的人啊，这个胸部到腹部之间都是比较会觉得有一点塞塞的感觉。那嘴唇呢，通常有淤血的人营养啊不会运行得很好，所以通常那个嘴唇看起来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很红润很漂亮的感觉，就至少不是那个布莱特比特的那个同居人那个嘴唇啊。那这个 那这个舌头底下呢，通常那个青筋啊、哦、发深蓝的感觉是有一点明显的。而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就这个人他随时会有一种嘴巴发渴的感觉，可是呢，你真的要他去灌水，他又觉得我肚子并没有真的在渴。那这样的一种感觉，通常是出现在大家吃味精之后，对不对？啊，就这个人长年累月的处在吃了味精的感觉啊。那这些征兆呢？然后他的脉呢，脉为大来迟，就是脉跳得慢吞吞，然后又松松的、空空的。那这个人明明肚子不胀呢，他也跟你讲，我觉得我的肚子啊就是胀胀的，就是有这样的征兆。其实这五六点里面，你能够看到两三点的话，那你都可能要考虑一下，这个人其实可能是有淤血的体质。那这个时候呢，用化淤血的药啊，去清一清是比较好的。那当然，你说以我们现在哦，我看各位同学吃药也都是嘴巴比较刁了啊、哦，就是蛮贵妇的了。那我想各位的选择哈、哦，与其用一碗下淤血汤打掉，你会宁愿用三个月的大黄蔗虫丸才对，对不对？就是用大黄蔗虫丸像舔棒棒糖一样，那样慢慢化，感觉很温柔，对不对？那下淤血汤那样啪，然后肚子痛，然后打下一坨血啊、哦，感觉比较难受一点，是不是？所以他的这个下淤血汤啊、哦，我就觉得到底是不是一定要很用力讲啊？那也不必了啊，因为其实我们在讲那个桃核承气汤的时候，有顺便带到下淤血汤，就是有这个土鳖虫啊，它的修补的效果都比较好。那他说他的状况就是。这个人呢，看起来呢是发觉得很燥热，口干发渴，可是呢，你把他的脉啊，就是没有这个热象，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用下淤血汤啊、哦。那其实这样的人现在多不多呀？很多，对不对？那当然，你有些这种口燥发渴，可是脉象没有热象的这种人啊。那个人当中讲哦，我是虚不受补啊，我吃一点什么都是上火，是不是？满脸都是痘子，我超热的体质，你就不要被这种话唬住哦、啊。他是全身被淤血塞到了，所以补不进去。那这种时候比较不严重的，可能你多给他喝几天温经汤也可以啊，对不对？那严重一点的话，那还是下淤血汤哦，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开药啊，要给人家一点。就是有一点被打到的感觉了，对不对？就哗啦啦就把淤血打下来了，那你那个人就会觉得好像比较有改善，对不对？因为大黄蔗虫丸的问题点是只有我们这些内行人能够用，因为大黄蔗虫丸是你知道它会有效的，静静的等三个月就会有效的，对不对？这种漫长的这种守候期，那外行人谁跟你这样子一点效都没有给你吃三个月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以开业术来讲，有的时候下淤血汤还是必要的。那同学要记得，这个药是酒一半水一半煮的啊，这个不是完全用水煮的。那当然有了这一半的酒的话呢，大黄的这个泻下的这个力道也不会很猛。那这个汤我就不会主张说什么你要什么乘以0.1的啊，当然这个大黄如果不乘0.1还是有点凶。可是如果你是真的乘0.1的话，又显得这个药啊有点不够力道，就是要把那个淤血一下子踹下来啊，踹不下来。我跟你讲，像你们家里面如果要谋杀亲夫的话，最怕就是在楼梯上推他，就他没有被你推下来，这样就完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踹淤血还是要那一脚要下得狠一点啊。这个，那这个下淤血汤呢，其实在张仲景方里头啊。因为一个是产后淤血一定要下淤血汤，因为土鳖虫是特别能够修补组织的，对不对？土鳖虫是那个你一刀把它切两段，盖在一个碗里面，它的屁股还找到头粘回去的一种虫，所以就是它这个修补能力比较强，所以产后的淤血必须要用下淤血汤，不能用桃核承气，因为那个只破不修啊，怕那个人会漏血而死啊。那下淤血汤呢？可是终究来讲啊。 夏雨雪汤在我们中国的那个治瘀的那个方子里面并没有很红，因为呢，清朝的那个王清任啊，开发了什么血府逐瘀汤、什么通窍活血汤那些方子，但大家就比较喜欢用那一路的，就是里面放什么桃仁麝香啊，感觉就好像比放这个几十颗土鳖虫啊，看起来要可爱一点，是不是？可是呢，我当然用金方的人就是爱这个土鳖虫嘛，就觉得啊好可爱，就是这个虫子超好啊，就是又破瘀血又很温和这样。那就是说夏雨雪汤一直以来啊，就是被后代的一些其他的，而且你知道不严重的淤血，对不对？后代还有什么东西？桃红四物汤，对不对？就是四物汤里面加桃仁红花，这个也算淤血啊，是不是？所以就是它是一个被排挤在很边缘地带的一个方子。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它才有一点点又变得有一点稍微变得有名一点呢？就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啊，好像是张锡存的书里头讲的，他就说啊，这个夏雨雪汤应该是可以治疗这个狂犬病。这个狂犬病其实是一种病毒性脑炎哈，就是你被疯狗咬了之后啊，这个疯狗身上的那个病毒进入了你的血液以后，经过差不多平均来讲二三十天的潜伏期嘛。然后就开始发脑炎，发了之后人就快要疯掉，然后又怕水又抓墙壁什么的。然后那个脑炎一旦发作了，如果是在西医的手上的话，这个死亡率是99.99%吧，就是1万个人里面可以活一个人左右这样。那活的那个人脑子也已经烧坏了啊。但是没有发作以前，西医是赶快打狂犬病疫苗，就是赶快产生抗体去中和这个病毒，那还有点办法。可是呢，中医呢就一直是，我觉得中医这些是很厉害的，就是这种很猛烈、潜伏期只有20天，然后发作必死无疑的一种病毒性脑炎哈。中医在脑子完全烧坏以前用药的存活率可以到95%，这很强哎。那这个当然最常用的方子是马钱子那一路的，然后还有另外一路是什么？其实我这次随便聊聊了啊，因为现在也没有人得疯狗病嘛，对吧？乱讲。那就另外一路就是什么金黄败毒散啊，加那个墨竹根，就是有一种竹子那个竹竿是黑色的、啊，叫紫竹啊或者墨竹的根啊。那另外一路呢，就是张启生提出来，就是说某一个中医师啊，发现有一头牛啊被疯狗咬死，然后这个死掉的牛呢，他们一解剖、啊、发现肚子里面一大坨血块。所以呢，你知道学经方的人就会这样想，人呐、啊、在蓄血的时候会发狂，对不对？所以西医说是脑炎，中医说是蓄血，所以呢，结果他们后来呢就决定，就是说，如果遇到了狂犬病的患者啊，就用这个夏雨雪汤下去，然后呢把他的这个腹腔的蓄血打掉。当然刚被狗咬的那7天是没有蓄血的，这个汤打下去也没什么效，就是他7天以后再喝。那发作的话呢，如果那个人还没死啊，从鼻子用管子灌进去还可以，就是民国初年这么玩了一轮。然后到了1959-60年代，那个时候好像又搞过这么一轮，那证实是可以救活狂犬病的、哦、当然一般民间偏方还是以用马钱子为主了啊，就是马钱子的那种药效可能比较能够把脑子里面的病毒逼出来这样子。那这个所以这个汤是因为近代啊，是因为治疗狂犬病所以变得有一点红。那这个那以狂犬病来讲，因为他们讲一个所谓蓄血发狂的病机嘛，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真的神经错乱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可以从这个淤血治的？那个可能性还是有一点点的了啊，所以这是这个汤未来的发展空间，姑且提一提。那至于说还有一种淤血啊，我这边是要说一个药，因为昨天叫小芳帮我炒了一点，所以就顺便跟大家推销，反正我就是第四台卖药的电台一样啊，就什么东西都在推销一种，就是有一种淤积哈，我其实在教大黄这团的时候应该有提到过，就是。这个淤积是，你如果看它的鼻梁哈，它的鼻梁两侧是有一点发绿的， 那这个的话呢，那个民国初年的那个彭子义的医书里面讲，是肠胃里头有老积，那那个要用什么东西来打得出来啊？要用猪肉炭，就是买一两斤瘦猪肉啊，切成碎丁丁，然后呢，用热开水穿烫一下，像串火锅一样，串熟了以后就用炒菜锅一直炒，然后呢，不要让它起太大的油烟啊，把它全部都炒到一点黄都没有，完全碳化为止，就全部都黑掉为止，当然都会炒出猪油了啊。那不过呢，你就认了吧，反正那个猪油它干了之后不太黏，就是脆脆的。那然后把它送到药房去磨成粉。那这个每一次吃的时候，就差不多一天吧，一两次，每次吃一公克半左右。那他说，如果是这个鼻梁两侧有发绿的这种肠胃里面的淤积啊，你吃猪肉炭的这个粉末啊，那会。你会拉肚子，拉出好像那个黑泥巴一样的东西。那通常这有这样的这个老积的病人呢，他是会是在那个怎么样，有交节病，就是说每次节气转换或者季节转换的时候，他就会全身上下都不舒服啊、哦。所以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你就看一看，如果他没有鼻梁旁边的这个青色的话。你就可以看看他有没有大黄蛰虫丸症，对不对？就两目暗黑、肌肤甲错之类的。那如果有这个鼻梁两侧的青色的话，可能那猪肉炭效果快一点。那至于说打淤血的药啊，其实历代还有一个很强的方子啊、哦，我忘了要抄黑板了，就是这个医心方里面的这个殷先生、殷太太的温白丸，就那家人姓殷。就是阴阳的阴，那这个方是一个道士教给他的。那医心方是隋唐时代啊传到日本的古书篇编传出来的。那如果你不说医心方里面的话，温白丸啊，在宋朝的合剂局方里面应该也有收入。那温白丸是这样子，它是一个啊，把各种它那个药方的结构有点怪哈、啊，就是说它其实并没有很多的。化瘀的药，它是比如说有那个什么柴胡啊什么菖蒲之类，就是发运行的药，可是呢里面有放一些巴豆，就是把这个巴豆啊用各种拉经络的药拉散它的药性，让它在你身体里面转。那温白丸的吃法就是说，当然你们详细吃法最好是能够上网看一下有没有医心方或者是这个合剂局方的记载，就是你可能每天就吃一两颗，因为巴豆很厉害，你吃多了你就拉死哦。不要，就是每天吃一两颗，就是维持那种不拉肚子的状况。但是呢，他说你这样的每天就是不拉，这样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可能到吃到第五天、第十天、第十五天的时候，忽然一头淤血啪这样掉下来，然后你肚子里面积的那个什么肿瘤啊，或者是什么。内伤啊，就是什么从马上摔下来那种摔马的人身上的那个东西就打掉了，就是温白丸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很粗的方啊，就中医的世界里面，凡是说这个方子是个道士教的，你都要小心，都很粗的，就是道家用的方子比医家用的方子要不细致。那这个，所以呢，这个温白丸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用来打这个淤血的淤积的一个会用到的方子。当然莹莹吃了之后也没吃出什么名堂嘛，对不对？就吃一些不舒服，后来没吃了嘛，是不是？哎，会有点反胃，稍稍的。那当然这一类的药呢，还有一个方子啊，就是孙思邈这个千金方里头有一个奇婆万病丸，这个奇就是那个黄芪，那个老日芪啊，婆是老太婆的婆，这个奇婆万病丸，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发音的翻译吧，就是古印度时代这个佛陀的时代，好像印度有一个神医啊，叫做 Geba 啊，那这个 Geba 的这个字翻过来可能就念成奇婆这样子，那这个。奇婆万病丸呢，如果你要在台湾配的话呢，可能会配不全，就是里面有那一两种什么好像是壁虎蜥蜴类的东西，你在台湾好像买不到，大陆那边有人配全了， 我有个大陆的学生佩晨，那这个七破万病丸呢，也是吃了那一颗两颗以后，你就会拉，但就把身体里面的脏不好的东西拉出来。这个是因为啊，七破万病丸，如果你说今日临床的话，是有一些患者他的那个小腹的那个异常肿胀，就是你不太确定他是那个是肿瘤还是什么东西，但他就是小腹就鼓了。那种的话要用到七破万病丸。那当然这个药其实是肿瘤科好用的药，就它拉拉拉拉拉，那肿瘤就开始散掉。那在台湾配的话不用求全，就是你少那几味药就少那几味药好了，就少掉一种西医，你就说不然我放一个我们平常当补药的西医，比如说葛芥，对不对？那是用来补肺用的西医。那我就说不然有毒的药少用，我就放点补药下去凑合着了啊，反正或者是他少了什么都放土茯苓好了啊，就是怎么走了啊，就是那七破万病丸近代的使用案例的话，应该是那个月美中的医学全书里头有一则啊，那也是大陆的老医生，也已经过世了，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今天来讲啊，这些破积的药啊蛮好用的。那第三条呢，这个桔梗汤呢又是老朋友了，对不对？他说如果呢你吐血是吐黑血的话，代表你是这里面有塞住一些脏血嘛，对不对？那要把它挤出来，那当然是桔梗甘草啦，对不对？只是呢看到桔梗甘草汤啊，你会觉得哎，如果这么便宜的药哈就可以把那个淤血挤出来的话，我干嘛要去喝血府逐瘀汤啊？那价钱差很多哎，这是价钱的问题啊。张仲景帮家庭主妇省钱，这点也很好啊，所以就知道一下。那么接下来这个第四条啊，止血的方呢，仲景最代表性的就是薄叶汤跟黄土汤了。这个汤呢，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有出血性的现象，那薄叶汤跟黄土汤都是要用，都可以用。而这个我觉得以理论上面来讲的话，同学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说，张仲景用的这个药物啊，比后代用来止血的药物啊要暖一点。也就是说，后代止血啊，有的时候会说要用生地黄煮下去来凉血以止血，可是张仲景开的这个止血药确实有时候比较暖的。那我觉得这个在我们今天的临床啊很要紧，因为我之前教理中汤的时候有讲啊，就是比如说有人他专门冬天吐血，对不对？但是寒到他的那个肠胃有血栓，所以前面塞住了，后面的血管才侧的爆出来，所以那个一定要有暖药才能通血的呀。那这个薄叶我们讲过嘛，对不对？薄叶吸脂，对不对？百脉朝肺，是不是就是让这个血啊，就是乖乖的就全部都血要归经，就用薄叶啊。那当然它的这个药煮起来也是有点讨厌啊，要用马尿来煮啊。那你没有马尿的话，你就水煮吧反正那干姜艾草啊都是比较热的，那有一点马尿其实那个药啊会比较不那么燥了，这样子。那至于黄土汤呢，就是燥心土啊，当然药局买的话跟他讲芙蓉干，对不对？这个药是超级止血药，超级止吐药啊。那这个药有也是你想看在这个古时候的炉灶里面烧了又烧，那些灰尘慢慢在柴灶里面结成的土，那当然是火走到极点就变成土的这种东西。所以那个药性你说暖呢也是蛮暖的啊，可是呢它这个止血药燥心土我觉得好用是，就是说你其实平常什么月经崩漏不止，对不对？你什么药你都可以加一点燥心土，那都很有效。那如果你要走这个黄土汤的打法的话呢，我想黄土汤我们今天开的时候都是可以瞧一下的，就是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肠胃比较冷的人哈，你的那个生地黄跟黄芩啊可以放少一点，就是不必放到张仲景这个比率，因为 今天开黄土汤很，我觉得常常遇到患者，他真的是脾胃比较冷一点，他平常就已经有点理中汤症的那个调子，那你地黄跟黄芩开足这个量，那病人会拉肚子，就他血止住了，他的肠道出血止住了，而他拉肚子了，这所以我就觉得你看着办，那地黄黄芩可以少一点，那如果你这个人体质比较燥热的话啊，那你这个白术附子也可以少一点，好不好？这个是随你瞧啊，稍微照着那个人的脉象，或者是主观的感觉啊，做一点点小加减，那开起来是比较舒服的。那这个薄叶汤呢，比较是往上吐的血用薄叶汤。那黄土汤后面还有一条，就是往上吐的血跟往下面从大便流出来的肠道出血，都是可以用黄土汤的啊，效果都非常的好。他们说一铁两铁那个血就止住了，很好用的。那至于说第四条跟第五条的差别呢，是这样，第四条是讲你吐血，我跟你讲，有些人对不对，像那个从前拍的那个连续剧里面，对不对，常常有人气得哽到的吐出一口血，是不是？可是他吐完了就停了呀，对不对？所以重点不是吐那一下，所以第四条治的是不停的问题，你知道不停的问题你就要比较麻烦，你要用止血药啊 去收工。那但是呢，如果只是当下这个人刚好比较上火，所以喷那个鼻血，就比如说这个人他没有止血上的问题，而是急性的，就是我们这样看那个什么日本卡通片，是不是那个小孩子看的卡通片，动不动就是什么男生看到漂亮妹妹就鼻血就这样啪就喷出来，我觉得有没有这种事，这个那个但是这种一下子血冲头而喷出来的血呢，那就是用这个二黄泻心汤降一下就好了。那这个二黄泻心汤啊，在连续剧里面充分的被羞辱啊，就是从前有一个大陆连续剧啊，李保田演的叫神医喜来乐啊，就是他有一个王爷啊流鼻血不停，然后那个御医啊就给他开二黄泻心汤，说这重紧方，然后开了没有效，然后呢喜来乐呢就拿了一把大蒜敷在他脚底板，给他引火归元，把他止住了。然后呢王爷从此就很信任喜来乐，然后喜来乐就一直被这个御医啊排挤嫉妒啊陷害啊。我就觉得说二黄泻心汤跟脚底敷大蒜比起来并没有孰优孰劣，为什么你们就是这么样跟张仲景过不去，要把戏拍成这样嘞？对不对？这个他这边写心气不足啊，那我是说呀，在《辅行诀》里头，因为《辅行诀》等于是张仲景的这个汤穴经法的更前一个版本的内容嘛，《辅行诀》里面讲到猪鸟汤症的时候也说心气不足，所以你就会知道好像在那个古方世界，说到肾气不足会觉得是肾阳不够，说到心气不足会觉得是心阴不够，所以就是当你心啊阴虚了，这个血啊就热啊就往上冲了，那你就用二黄泻心啊给它打下来。那当然有些时候啊高血压是可以用到二黄三黄泻心的，就是因为就是热气往上升的时候就降一降，所以泻心法有的时候用在高血压是可以的啊，就是我们说我过去说真武汤治高血压，同学不要把这东西学死了啊，因为真武汤只是针对水毒型的高血压嘛，如果这个人不是水毒型的体质，那当然有别的做法了。那这个所以呢临时，但我想我们今天呢、好像流鼻血大流特流的人也不多嘛啊，所以这个方恐怕真的比较是汉朝的人才会用的多了，就是我们如果中医那边比较讲体质研究的人会说汉朝的人比我们现在的人要阴虚一点，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就比较阳虚阴实一点了啊，所以这个体质的调子不一样。那这个地方呢我想就泻心汤啊、就这样讲讲也可以了啊。那至于呢后面啊第六条第七条是讲下血，就是你大便里头有带血，那他就说呀 如果你是先大便再有血，就是血在大便后面，那是肠道出来的，用黄土汤来指。那如果呢，你是大便的时候呢，先流血再有大便，那是血在大便前面，那是痔疮出来的，那种红当归红啊，当归红豆散。那其实你不用那么龟毛说，我这个血一定是大便前大便后。但是你在概念上要知道，这个血是肠道破裂的出血，还是痔疮的出血，就知道到这样就好了。那痔疮类的出血呢，那当归赤豆散呢，把这个下的这个直肠的湿热去掉，那还是很好用的方子啊。那至于说那个黄土汤呢，那治疗肠道的出血、胃出血什么，那都是很好用的方子啊。所以知道到这样子，我觉得就 OK 了。那我们的补充方呢是这样子。如果你真的要说到痔疮啊，我们后代方有很多方，其实我在治疗人痔疮的时候都是常常开的啊。比如说有一个日本方，我们有做科学中药的，叫做乙字汤，对不对？那乙字汤呢是有一些消毒的药，有一些生提生麻之类的药，那个痔疮也还可以。像有的人就是乙字汤的这个死忠拥护者啊，他觉得很有效。那像的我们的科学中药店随便买得到的什么顺天的什么乐事舒，那原来是胃癌的调理药，可是那个直肠的湿热也很有用啊。那或者是什么槐花散清肠饮，或者你说我要用金方，大肠热就是肺热，我开一帖麻杏干石可不可以啊？可以，就是急性的直肠忽然红肿热痛的，你能够清到大肠热的药物啊，什么黄芩啦，什么地榆啦，什么槐花啦，那都可以用啊。急性就这样子，你什么方都会有效的。但是呢，如果你那个痔疮啊，就是有那么一坨东西已经老不好啊，开始有一颗一颗的，当然痔疮主要的理由还是这个人啊，就身体里面有一些湿热之气啊掉下来。就像从前我遇到一个人啊，他是那个很喜欢很喜欢喝酒的人，他就说他的痔疮啊，是他用手去摸呀，是像葡萄一样一颗一颗的，就是像一坨一坨葡萄一样在直肠里头的。那我就说这个要戒酒才能医疗，他说那不医了，就是人生乐趣比较要紧啊，这直肠反正没人去摸它。那这个，那所以呢，这个祛湿啊清热的药，我觉得当归红豆散还是很好用，就是你用同。怎么讲呢，就是你如果用那个什么槐花地榆啊，什么黄芩之类的药啊，都有可能会把人打虚掉，那你同比例的能够把这个湿热去掉来讲的话，当归赤豆散是最吃不伤人的啊。所以这是很要紧的，因为我看那个外面一般药局在卖那个什么消滞丸啊，我就觉得说哎呦，这个消滞丸一个人如果每天大把大把吃是受不了吧，就会被寒到啊。就是虽然它是去湿热，但是效率上来讲的话整个人会吃冷掉了。那当归赤豆散就是这一点好，它药性是温的，但是可以把血里面的湿热拿掉啊，就不伤你的体质跟元气，而且又能够去消毒啊，这点是很不错的。当然那个李东垣的医书里面有那个什么青椒白术丸啊，青椒苍术汤，那个也是不太伤元气的，如果要使用的话也是可以的啊，那也是治痔疮的。可是呢到后来啊，我开始觉得用起来很爽的几味药啊，是孙思邈用的这些药。就孙思邈他的那个痔疮篇啊，他的这个前面就列出这五种药啊，就是如果你呢是这个气候变化或者人太累啊就发作的痔疮的话，你就放蛇蜕皮啊。那如果是一小颗，有的时候会大便会让你感到的磨到的话，你就放鳖甲。如果是红肿的，会有一点流脓血的，放刺猬皮。那这几个都是中药房有啊，这个也中蜂房也是中药房有。这个母猪左蹄甲啊，旋蹄甲应该是左前手吧。这个菜市场买了，把它的蹄切下来送到中药行去烘干打粉 啊，这个是有一坨东西，因为很多人痔疮那种，就上大号的时候会那一坨掉出来，然后再慢慢的把它推回去的。啊，那这个流鲜血的时候用蜂房，基本上这五种药都用，但是呢，哪一个症状特别明显，那种药就乘以三倍，就是原来是一比一比一嘛，你哪一种症状特别明显，就乘以三倍，然后就打成药粉，然后每次就2公克到3公克啊，这个用。孙思邈说用精华水吞服了，就是到去 Seven 去买一瓶矿泉水好了。不行 ，Seven 好像磁场太差了，买的东西常会吃出问题。我们的张启轩助教吃这个便利商店饮料，好像吃的那个之前几个月帮他那个什么伪中放血那个喷的呀、啊，我就觉得你这是喝什么饮料啊？简直是可以喝的平一零啊啊！就是这是什么地方的？可以喝的地狱灵啊，我这样讲，所以我就觉得那就是好一点的这个矿泉水啊，那没有关系啊，是吧？算了，就叫我不要再讲了，对不对？对对对，没错没错。那个没关系啊，助教兔老师炒很好的啊，那这个，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够用个当归红豆散哈、啊。再搭配这些古方的世界用这些动物药啊，那治痔疮我觉得会治得很舒服，就是比你用那个外面的什么消痔丸啊要舒服，就是不会有被那个药凉到的问题，就药都是温温的，吃起来都是很好消化的啊，但是效果很好。那如果呢痔疮治疗都完全没有红肿热痛，但是剩下来你觉得它是一颗息肉的时候，那我讲过，第一个是姜蚕跟乌梅一比一做药丸，每天这样一把一把吞。那不然的话，也可以用枯痔散，就是用这个毒药啊，马钱子跟枯矾一比一打成细粉，然后用一点口水沾一点，用口水去沾一点那个粉，然后伸进去擦在那个痔疮上面，然后那痔疮就会那颗息肉就会结成一个硬疤，然后慢慢脱落，这样子把它毒死啊，这样也可以。那。好了，8点了，下课20分钟，再回来上课啊。